他就跟着咱们普通说话不一样。 是啊， 你别忙，他就不是，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 哎，可别忙，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瞎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上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把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你不能罢了，用不上，这舞台上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乌黑鸭是纳闷，乌黑鸭，不信，乌黑鸭。你带神奖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带神奖， 哎，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 满意了，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黑鸭， 哦， 这犯人就好有好处。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 官子，行了， 这行了， 怎么 不会啊？不像为非作歹之人，相信审问。好了， 哎， 都坏了， 怎么 倒霉？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倒霉，怎么 生气了？ 要干嘛？这个戏剧很深， 哦，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哦， 啊，这舞台上这个，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行，我研究了吗？你不认识我，你不常听戏。 那你啊， 你常听戏吗？京戏，你听不听吧？ 我从小就最爱听戏。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啊。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识。 是啊。 你怎么不认识我？ 您是哪一位？ 杨。 杨。 杨宝森。 杨宝森。 啊。 你是杨宝森。 是。真是。本身你不认识，拿我当杨宝森，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哦， 我也不是杨宝森。 哦，您是谁？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我给他蹬三轮。 哦， 这多年了吗？ 多少年了？ 嗯，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那玩意儿呢？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他蹬三轮蹬我。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拿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哦，我送了他了。 我不姓张。 哦，您是 马？ 马。 北京的打人打人。北京的打人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哦， 马老板， 北京马老板 啊， 马连良。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哦，一家子。 马连良是连字的。 对， 他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听说过。 喜连城 啊， 哎，我是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雷喜福大师兄。 哎，好， 哎，知道。 我们一块的 啊。 这还用说吗？ 啊，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知道。 侯喜瑞 知道。 喜字吗？陈喜兴 啊， 康喜寿。 哎。 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啊， 他改大鼓 没改，一起就唱大鼓的。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哎，刘喜奎，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哦，您叫 洗澡， 我修脚， 修脚干嘛？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啊、哪个洗啊？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啊、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哦， 福禄寿喜的喜 早 啊 早 早是那个 啊， 这字你还说不上来， 你说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想草头那个 草李胜岛那岛， 哎李胜，哎对，哎还了不起，我还把这忘了、 啊、 李胜岛 啊 听过吗？ 听过， 唱怎么样？ 好啊，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岛唱的行吗？ 不错， 你认为怎么样？ 都认为不错， 服吗？ 服。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啊、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他说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啊？怎么了？ 你认为李胜藻好 啊？ 那就成，我痛快。 与你何干？ 他跟我学的。 李胜藻 哎， 跟你学的？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哦，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嗯， 完全学我。 是啊，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哦，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嗯， 你叫胜藻。 哦， 你就是跟我学的。 怎么了？ 我叫洗澡。 啊、 哦，他叫胜藻、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这俩人一个盆。 我讲他家江南 啊、哦， 江南一带。 江南 上海到过吗？ 到过。 年轻啊？ 到过。 到南方一打那去，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嗯， 我 是啊。 哎，镇江， 镇江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是啊。 苏州我。 嗯， 杭州。 好。 我 嗯， 芜湖 啊。 我踹了。 哦， 就踹了。 踹芜湖了，要死了这。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啊、你不说你快误会 了？我看到不到那地方去了。 哦，到了演出 去。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不唱， 不唱，气的。 喂啊！ 气，我生气，不唱了。 跟谁生那么大气？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日本降服那年。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跟谁呀？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票友， 现在不叫业余嘛？那时候叫票友。 对对， 哎，就国剧社。 哦， 国剧社，我呀，在那儿当教练。 哦， 我教练。 教练， 哎， 足球是排球啊？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不是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这啥吧？这 把场子， 把场子也不对。 我给拍， 那叫导演。 对，别说这导，我给导演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哦， 票友跟我学。 是啊，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多几年了，每月给你那么些钱， 嗯， 添点管家饭。 去， 你给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哎，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哎， 啊， 让您演两，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啊，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啊。 怎么办？ 那你演吧， 唱吧。 哎， 咱不会赚钱 啊， 就让票友学。 对对， 演两天， 在哪儿？ 在黄金， 黄金大戏院 啊。 嚯，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这两天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嗯， 演两天，这我们瞧，这不定好了吗？ 啊， 我们该找你生气，生气 怎么生的？ 嗨，那年呢 啊， 那个谁呀，小鱼儿 啊，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子啊， 小鱼儿谁呀？ 上 小云 啊， 那是上老板 啊， 这小鱼儿， 上小云呢，他这班啊，到上海。 哦， 黄金戏院他唱了， 嗯， 又改他唱了，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啊，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字， 哦， 上小云 有， 星期六开始演出 啊。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就是 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再问问。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啊、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 呵，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嗯 啊， 这圈没准地儿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人上了， 嗯， 我呢，你听信儿， 听信儿，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 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回来。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怎么气呢？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 嘿， 你就信他 啊？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单老板开脚吗？ 我脚唱的，我别人去唱，我非得皇家戏院啊。 哎，对，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点啊。 对， 真是 哦， 天坛舞台， 天坛大舞台。 哎， 哇，最大的戏。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要比他多一点。 这赌这气儿，枪这火， 好 多演一天。 嗯， 演3天， 演三天。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哦， 打听打听皇家戏院，他这怎么样？ 哎，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嗯， 8000块， 8000， 前排每座8000块， 8000， 1945年， 可不多， 贵了， 是啊， 大发了，大发了，高了， 买个烧饼还 高了，价买高了啊！ 哦，买个烧饼还100块钱呢，上了碗卖8000， 不值，不值，不值，不值，不值， 太贱了！ 这边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嗯，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8000， 嗯， 那是8000。我一想啊， 嗯， 我这儿啊甭犹豫， 嗯， 干脆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啊 你说谁呀、啊、 说你啊， 8000，这是8000， 8000也是上老板。 我多少钱？ 2000块钱，不少了。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啊？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给我这么琢磨！ 我这轮里也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是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的。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哦，那您卖多少？ 卖多少钱呢？12000。 啊？ 哎呀， 前排12000，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前后排 不对号。 1200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哇，这价码可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这戏，咱3天戏码得硬。 哎， 嘿， 头天什么戏 啊？头天呢？ 啊， 连环套， 连环套， 插刀倒钩， 嘿， 嘿， 这戏 作战 啊，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哎， 窦敦， 好。 上小云来， 换脸 上小云来，人推窦敦 来不了，来不了。 哦， 哎， 来了吧？ 第二天 啊， 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啊，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奇冤报。 哎，无痕戏， 老生戏， 唱歌戏， 老生的也成， 也行啊，也行啊。 啊， 唱打坐念翻全活。 喂，老生。您去谁 啊？ 您去谁？ 齐元豹， 齐元豹，老生。 头天我窦敦， 哎， 头天连环套， 别说别说窦敦 啊，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我唱歌戏。 是啊，去谁？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哎，别 来一个， 别三天，第二天。 我知道，我叫你谁？ 老生是说这个叫这个老生的谁呀？ 那个谁吗？ 嗯。 无盆戏嘛，那个他那个 对，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你看，那个就那武当做了妖魔女。 哎，行， 别，哎，你别忙，一会儿这声就出来了。 哎，不，谁不猜 啊？ 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 的怎么 了？ 对， 叫什么？ 徐世昌。 什么？ 徐世昌。 徐世昌。 嗯， 刘世昌。 刘世昌。刘世昌。我记住徐世昌。 徐世昌的大总统。 啊，对对，刘世昌，刘世昌，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嗯。 啊。 好，第三天。 第三天来特别的吧？ 哎， 红油二楼。 哎， 红油二楼。 嚯， 瞧一人，我把一人盯起来。 一人定下来吗？ 哎，怎么定下来 啊？红油二楼。 哎， 3楼就不油了。3楼还油吗？ 我